时间巨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5号星期六，农历2月28，北京多云，13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强调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准方向，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实工作。 李克强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第5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张高丽会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的外国领导人。 中央财政给扶贫资金松绑，采取负面清单方式，不再对资金支出范围做具体要求。 国资委通报两起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件。 中国铁路总公司全面排查澳凯问题电缆。 央广视频，彻查澳凯电缆事件需从招标查起。 朝鲜宣布不参加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上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改革，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亲力亲为，抓实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出席会议。这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就有关主要负责同志亲力亲为抓改革落实听取了汇报，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会议审议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善贫困地区孩子上学条件、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推行合长制等民生领域改革落实情况的督查报告。 会议指出，主要负责同志要抓思路，统筹各项改革任务，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对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要亲自上手，负责到底。要抓调研，拿出来的方案要有底气、接地气。要抓推进、抓落实，注重协调解决落实中的困难，及时了解重大改革落地情况，打通关节、疏通堵点、破除阻力。会议强调，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改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只要符合党中央要求、符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就要坚决改、大胆试。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提出的措施要有针对性。对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要旗帜鲜明抓落实，要把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落实的责任明确下来，对责任不到位、不担当、敷衍塞责、延误改革的要严肃问责。 会议指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3年来取得重大进展，要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的联动，以更大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会议强调，要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坚持公开提名、科学评议、公正透明、诚实守信、质量优先、宁缺毋滥。要引导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高质量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科学技术奖健康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会议指出，这几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重大改革举措，受到群众欢迎，关键是抓好落地见效。要完善改革落实机制，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落实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改革评价机制，发挥改革督察作用，把改革举措效益充分发挥出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以及有关地方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当地时间3月24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了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李克强表示，习近平主席2014年成功访澳，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是中澳建交45周年，两国关系发展迈入新阶段。李克强指出，中澳经济优势互补，利益高度交融，未来双方应以建立创新、能源、高级别安全三大对话机制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两国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以建设双边自贸协定、发展战略对接、科技创新、区域经济合作四大合作平台为重点，积极拓展合作领域，探讨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合作。李克强表示，中澳都是本地区重要国家，应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为推动亚太地区热点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会晤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中澳经贸、创新、农业、食品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两国总理共同会见记者时，李克强表示，当前世界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中澳应共同维护贸易自由化，维护地区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双方应积极审议自贸协定，为扩大贸易范围和投资便利化提供支持。 我们共同认为，维护自由贸易，它是解决世界经济复苏低迷的良方，中澳应该由此进入全面自由贸易的时代。我们要在更多的领域开展自由贸易，我们会用中澳关系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经济和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不稳定性，我们对世界的发展的前景同样是持乐观态度。 在回答关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以及中澳美澳关系的问题时，李克强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尊重澳方根据自身国情制定的外交政策。中国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主张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同各国发展关系。 中澳之间的合作不会损害第三方，更不会针对第三方，因此不存在所谓选边站队的问题。我们都是根据维护世界和平、地区稳定、发展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大的理念来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 当天下午，李克强在悉尼与特恩布尔共同出席第二届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并致辞。李克强表示，近年来两国已建立起100余对友好城市，不仅使双方人民受益，也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灵距离，为中澳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李克强指出，我们欢迎澳方各州区同中国更多中西部地区加强交往，开展合作，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中分享发展红利，希望双方拓展更多领域合作，在农业、科技、教育、物流等领域以及新业态中共同寻找商机。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海南博鳌分别会见了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阿富汗长老院主席穆斯利姆亚尔、缅甸副总统吴敏瑞。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时，张高丽说，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10大合作计划，开启了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今年是中马建交45周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抓住落实峰会成果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两大机遇，推进农业、渔业、加工制造业等领域互利合作，争取更多早期收获，造福两国人民。在会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时，张高丽说，2014年习近平主席与贵国领导人达成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重要共识，为中密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与密方、 扩大在农渔业、旅游、海洋开发等领域合作。中方欢迎秘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互联互通。在会见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时，张高丽说，习近平主席去年同总理阁下举行会晤，就中尼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会见阿富汗长老院主席穆斯利姆亚尔时，张高丽说，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加尼总统就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中方愿同阿方一道继续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在会见缅甸副总统吴敏瑞时，张高丽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缅关系，愿同缅方共同努力，按照习近平主席与贵国领导人确立的双边关系发展指导方针，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加大民生领域合作力度，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包波友谊。当天，张高丽还会见了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副理事长曾培岩和理事会部分成员。张高丽表示，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兼具亚洲特色和全球影响的综合性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今后还应该坚持战略定位，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地区的大事、亚洲的大事、世界的大事，我们必须发出亚洲的声音。我们还创造新的平台，来推进经济的全球化，来扩大自由和贸易，更多的和国际的一些机构要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造福各个国家人民。 张高丽还同出席年会的50多名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就中国经济形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商对华投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区域合作等回答了企业家的提问，详细阐释了中国政府相关政策举措。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将于今天上午9点在海南博鳌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届时将并机现场直播开幕式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财政部昨天向社会公布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不再对相关资金支出范围做具体要求，而是采取负面清单方式，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办法明确，各级相关工作人员在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工作中，存在违反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近日国资委党委、中央纪委驻国资委纪检组召开案件通报会，对近期查处的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总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两起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件进行通报。经查，2009年至2013年，中国铁物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宋玉芳、原党委书记李文科、原副总经理许强、李志民、冉厂王才等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主导并推广中国铁物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对抗国资委指示，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对子企业疏于管理、放纵风险发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经中央纪委驻国资委纪检组研究，国资委党委决定给予上述6人开除党籍处分，并由有关中央企业按程序给予相应行政处理。关于中冶集团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经查，2007年，中冶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长恒、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王卫民、原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沈鹤廷、 原副总经理黄丹、原总会计师李世玉、发展改革部原部长李鹏程等人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在中冶集团并购唐山恒通集团公司过程中违规决策和操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经中央纪委驻国资委纪检组研究，国资委党委决定给予杨长恒、王卫民、沈鹤廷、李世玉、李鹏程开除党籍处分，并由有关中央企业按程序给予相应行政处理。黄丹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参与董事会决策的其他董事吴凤山、韩长林、蒋龙生、文克勤、范英俊、林锦珍未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违反工作纪律，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据了解，中国铁物中冶集团两起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件，是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对国务院国资委巡视报告中点名的两起重大案件。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有关部门昨天联合下发通知，加强北京地区住房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其中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都按二套房信贷政策执行。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央行在公告中提出，近期购房家庭通过离婚手段享受首套住房贷款政策的情形有所增加，既影响调控政策效果，也容易产生财产纠纷、还款能力下降等问题，增加商业银行住房信贷风险。按照新政，在北京离婚一年内购房需按照二套房执行，也就是此前317新政提出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不论是北京的住建委、地税还有银行系统，都在这个继续的给他打补丁，应该说是查漏补缺，对于真实的这种刚需自住依然是政策没有加码，而且是这个把过去市场上存在的一些灰色的地段全部都封回。 受认房又认贷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有改善型需求的人群，特别是卖一买一，预计未来购置改善型住房的节奏将会明显放缓。今年3月以来，全国已有20个城市加入调控大军，限购范围正朝着一线城市、环一线周边城市、热点二线城市以及三四线城市蔓延。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娄建波， 这一轮调控实际上是在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投资的，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面进行的这个调控，所以各个部门出各种各样的政策，补各种各样的政策漏洞。有一点看得挺清楚的，就是希望一个家庭只拥有用于居住的这个房屋。 央广消息，中国铁路总公司昨天透露，针对近日曝光的奥凯问题电缆一事，铁路部门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专门力量，对铁路在建工程项目中施工单位采用奥凯电缆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目前有关铁路企业已对宝兰、西城、榆钱、兰榆等铁路项目中奥凯公司提供的电缆实施更换。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绝不容忍任何安全隐患，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对于问题电缆，铁路部门将依法查处，依法维权。 央广时评，彻查奥凯电缆事件需从招标查起，撰写刘黎。一封网络举报信刺破了西安地铁三号线的脓包，事件仍在持续发酵。陕西奥凯公司中标的项目不仅涉及地铁，还有高铁。奥凯生产的电缆产品牵涉的城市也已经从西安波及到了合肥、成都等地。西安已承诺更换问题电缆，其他涉及奥凯公司电缆产品的地铁项目仍在排查。中国铁路总公司昨天回应，有关铁路企业已对宝兰、西城、榆钱、兰榆等铁路项目所有奥凯公司提供的电缆全都实施更换。从奥凯公司矢口否认、信誓旦旦到公司负责人下跪道歉，短短几天事件反转，展现在公众面前的真相触目惊心。翻看涉事公司的履历，不能不问它的注册时间和西安地铁三号线开工时间都是在2012年。一个在行业内一张白纸的企业，如何在如此重大的项目招投标中脱颖而出，之后又过关斩将一路走向全国？有报道称，奥凯公司靠的是最低价者得，胜过了业内知名企业。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提出最低价中标办法的错误使用， 促使一些投标人为了中标不惜低于成本报价，中标后则采取偷工减料等方式弥补自己的损失，严重扰乱市场，降低产品质量，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梳理问题电缆相关报道，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对于招投标过程还未做解释说明，只是表态如果查出问题将严肃追责。但公众更关心，奥凯公司用这些不合格的电缆产品是如何通过竞标成为西安地铁三号线供应商的？难道真的仅仅靠价格最低吗？一个劣迹斑斑的小公司，几年来击败诸多名牌电缆生产企业，中标重大工程，到底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即便招标中以价格取胜，中标后就再无监督检查吗？眼下正是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单是全国在建的地铁里程就超过了3000公里，这么大的工程量，人们难免会担心问题电缆事件会不会在其他地铁、高铁等项目上复制重演？基础设施建设事关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瑕疵和疏漏。问题电缆事件该为我们敲响警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中国之声策划大型调查活动“光盘行动调查团”全国巡礼活动近日正式启动。首批调查在上海、青岛、厦门等高校陆续开始。22号，光盘行动大学生调查团在上海大学开始首站调查。近年来，上海大学开展以“人人微节约”为主题的光盘行动，倡导校内师生文明就餐、节约粮食的良好风气，成效如何？央广记者吴善阳、唐奇云、韩小鱼报道。 你觉得你今天胃口能把这道菜给吃完吗？ 能吧，我今天特地点的不是特别多，就拿了2份。 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会注意光盘吗？ 一般我都是会吃完的，因为一个是饭量比较大嘛，第二个是因为勤俭朴素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是在上海大学最具人气的水秀食堂，光盘行动大学生调查团正对人人微节约活动进行随机抽查。上海大学每天由4万多名师生员工分别在校内的6个食堂就餐，不专设教工食堂。刚刚用餐完毕的上海大学直属党总支书记陈志宏表示， 老师们在什么地方都应该起示范作用，现在生活好了，但是我觉得光盘行动还是有必要的。 上海大学发动师生员工全员参与人人微节约，团委学生会通过微信、微博手段发动，在微渠道参与，每一个学生从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做起，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为了配合光盘行动，食堂在许多细微之处做好提醒和警示。4个一份的点心可以只买2个，面条浇头也可以2种混搭，空碗自助添饭制度也约束了用餐者的浪费行为。上海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顾小英， 粮食安全也应对国家大政方针当中的一种，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学生有种意识，从微光盘开始，人人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事情做起，这个就是环境育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上海新交规今天起正式实施，广州将在中心城区设置自行车停放区。证监会对新 ST 昆基等9起信息披露违规案进行调查，请听报道。 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今天正式实施，新版条例增加了20余种违法行为，例如安排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位将被罚款，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将记3分。这部新条例也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总队长邢培义， 创设性的，比方说黄石线的违停，多起违法未处理，我们要采取扣留这个行驶证的这个措施，对逾期未处理的违法行为，可以直接做出处罚决定，逾期未缴纳罚款的，我们要加处罚款。 此外，新条例还专门将买分卖分、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1年内有5次以上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等行为纳入征信系统。央广记者周红上海报道。 广州市日前明确将在中心6区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设置自行车停放区，今后 自行车的停放也有了和机动车一样的 P 牌标示标线以及禁停标志。广州市交委交通治理处处长周小江， 现在市民也可以通过这个细则来了解基本的一个停车的规则和要求，特别是在哪些位置是不能停放单车的，这样方便的市民呢能够将车辆就近的在一些停放区内来进行有序的停放。 央广记者郑树广州报道。 证监会稽查部门在2017年第一批专项执法行动中，对山东墨龙、ST 昆基等9起信披违法违规案件进行了部署，调查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格表示，这些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在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利益关联方股份减持、股份转让等敏感时点，涉嫌虚构或者隐瞒有关重要信息。二是上市公司定期披露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涉嫌通过虚增营业收入等方式虚增公司利润。三是在股票发行过程中涉嫌通过虚构交易等手段粉饰公司业绩。四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资金划转、放弃债权、提供资产等手段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邓格指出， ST 昆基此前已有多次违规，证监会对其进行了处罚，目前公司可能因连续3年亏损暂停上市，如财务违规情况严重，还可能触及信披违法退市，将被清除出市场。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财政部昨天对外通报了多起对地方政府或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融资举债行为的问责处理结果，除责令限期整改、给予多名相关责任人党内警告、行政撤职等处分，严重的还进行了司法追责。其中为2亿多元融资违规担保，重庆黔江区财政局长被撤职。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昨天透露，今年以来全国共查处各类扫黄打非案件800多起，其中行政处罚案件745起，刑事处理案件66起，刑事处罚136人。 全国律协维护律师职业权利中心、全国律协投诉受理查处中心昨天在京挂牌成立，这是全国律协为健全完善律师行业基本制度、保障规范律师职业活动而推出的最新举措。 厦门昨晚出台住房限购新政策，新购买住房的需取得产权证后满2年方可上市交易。 香港海关近日检控运送9辆新加坡装甲车来港的船运公司及船长，他们涉嫌违反战略物品管制制度。涉案船长昨天上午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被押后至5月19号进行审理。香港法律规定，进出口、转口或经香港转运的战略物品需取得有关许可证，否则即属犯罪。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昨天表示，朝鲜决定不参加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关于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的会议。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昨天正式宣布参加下届总统选举，表示将汇聚民心，实现政权交替。韩国定于5月9号举行总统选举，各政党预计于3月底或4月初选出党内候选人。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律师昨天证实，穆巴拉克已于当天结束为期3年的牢狱生涯。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徐晶、郑兰，主播于芳、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